系啦，咪不打同大家讲下呢个 theme mark 系嘛？ 冇错啊，咁啊、嗯、辛苦呢个礼拜我哋即系影视业就叫做一至四啦。不过今年系话公布个数据系最多最大生意额嘅，得唔得？因为反而唔系电影多咗，而系电视，即系好多香好多国内嘅人落嚟香港卖剧啦。即係當然你話劇，可能佢可能劇來去都係 TVB 嗰啲劇啫。咁但係其實又唔係啊，即係呢個世界唔係淨係 TVB 劇啦。咁而家依刻都有 view 啊。咁跟住又有啲可能以前嗰啲舊嘅，咁即係會多咗一啲叫做即係除咗以往係電影版權嘅買賣，咁、那個電視劇嘅買賣個份額都個比例提高咗嘅。因為而家國內都吃香咁樣，咁所以就話都係叫行頭係總之即係今年係好嘅，即係向緊上嘅。咁樣嘅係整體個市道啊，咁但係咧出嚟個 film mark 個嗱第一人就都多嘅，你問我星咧就好睇 TVB 嘅啫，因為不嬲 film mark 其實就唔係一個 B to C 嘅展覽，佢即係 B to B， 咁佢其實嚴格嚟講都冇星會過嚟嘅，咁但係有時有啲電影發布咧，咁啊會梗係會喺嗰度乘機發布埋，咁有嗰啲主角跌出嚟咯，咁但係喺個展覽你見到最多星其實往往都係 TVB， 咁啊 TVB 撐啊，揾啲人落嚟又做節目啊，又做直播節目啊，咁成日見就見 TVB 啲星嘅啫，得唔得？咁今年都多，咁而又今年多咗 ViuTV 又 sell 咩 VR 驅魔人啊，有得打，咁又加佢嚟緊啲咩？以毒不回啊！咁佢似嚟緊四套劇啊嘛，咁啊變咗即刻講啊，咁啊變咗都有啲星光熠熠感覺咁樣 ，OK 啊？咁而整體人都多咗嘅，我覺得比起以往 ，OK？ 咁但係咧，整體個叫表面即係呢扎嘢叫市道都好啊，咁但係今年飛馬係好特別嘅，因為飛馬入邊不嬲啲試影啊嘛，咁啊係我哋有證就無限睇嘅。即係唔會話計你錢，咁你總之你好多地方都播緊嘅，咁你啱嗰段時間拿住嗰本嘢，咁你行入去睇就得㗎啦。咁呢以往啲錢好多個份額都係啲外國戲啦，或者啲日本嘅片商就擺過嚟試就博香港有人買呀 ,ok? 咁但係記住你 film art 除咗係香港發行買外面嘅嘢之外，咁亦都有我哋香港嘅電影就 sell 俾別人㗎嘛。即係有個咁樣嘅交，即係大家互相一個 free market 市場。咁但係今年好特別嘅，今年咧試影入面其實真係接近，我睇翻好似得兩套港產片嘅啫，得唔得？咁接近係冇港產片，我意思係唔好話港產喎，係冇合拍片，即係連合拍港產係全部都冇得睇嘅。咁我唔知係咪咁啱嚟到三月就都冇乜嘢叫完成到，或者叫做 sell 到出去咯。咁當然。idea 構思啊 poster 啲大把嘅，即仍然係充斥曬全場，咁但係冇去睇嘛。咁年年其實都有啲話題作嘅，譬如上年起碼都仲有藍天白雲，咩以前出的名義，咁上年就叫大 sell 緊，咁跟住就博緊海外好多人買咁樣。咁前年我記得就係香港仔咯，跑場嗰套，咁再前年就紅 man 咯。即係陳某陳果嗰套咯，咁即係年年都一定有啲兼力話題作，或者就愛嚟做啲咩開幕電影啊，即係配合落去國際電影節開幕電影。咁但係今年又唔同，今年咧國際電影節個開幕電影咧，竟然係台灣嘅兩套小品，有套仲係台日合拍嘅戲，咁啊冇香港片，咁呢樣就即係我哋覺得就即係慘到係咁咯，即係可能佢香港嘅全部人才都走曬過去合拍片，咁而合拍片就即係全部都係。大片啦，即係有 poster 就有咯，咁但係可能未完成又未成，咁所以都咁，但係又咁講，不嬲啲好商業嘅主流大片就唔使 sell 嘅，不嬲都，因為即係好多已經你有張 poster 已經有人買啦，咁可能就係咁嘅 concept， 佢都唔使搞試影嚇，總之我有 cast 有條橋就賣啦咁樣，咁我依樣覺得悲涼咗少少嚇，即係如果咁嘅方向發展落去咧，即係有機會年年 film mark 根本上都冇港產片播。咁好慘啊嚇！咁呢樣就提翻大家。好，咁我先好快地講下啲咩新嘢啦。咁啊，先嚟英皇先，因為我個 proof 最近英皇嘅。咁英皇先嚟郭子健作品嚇、啊，即係拍完叫悟空傳之後咧，就回歸翻香港啦。咁但係就都係合拍片嚟嘅。咁啊，英皇啊嘛，咁啊，資格唔似咩英皇係咪先？咁梗係同人合拍。咁啊，佢叫古董局中局 ，OK。咁啊 ，poster 見有個好似大佛普拉斯嘅金嘅佛像 ，OK，、嗯、人都未有，即係意思演員我都唔知邊個做嘅，咁啊，即係單聲俾大家聽，叫古董局中局嘅啫，我冇 cast 嘅，得唔得？跟住又嚟啦，就叫做疑似係呢個原諒我77次嘅下集啊，唔知佢叫做感動我77次，原班人馬，優麗圖李文，咁而星咧。 係周柏豪、蔡卓妍啊緊啦，就撚魏思雅又緊啦，即係三角就 keep 嘅，得呢三個主要角色咁樣啊，叫感動我七七次咁樣有呢套啊。跟住有套叫做呢、這個勁啦，嗱蔡阿霞做嘅得唔得？咁有呢、這個就起碼有個女導演叫曾翠珊啊，咁我唔知知唔知？之前其實有套戲好讚過佢，但我唔記得咗個名字，我稍後將查翻。咁啊叫咧個張 poster 咧好型嘅，巧思咁樣畫咗笪字，但係型到我睇唔到佢嗰個真正漢字嗰個中文名。咁我英文名我翻嚟睇到喎，叫 The Lady in Popular， 得唔得？咁我中文咧撩出嚟個字，懷疑係唔知乜乜淑，即係淑女個淑啊，乜乜淑女，我懷疑係苗條淑女，但又唔似。咁就係咁啦。咁但係張 poster 好有藝術感嘅 ，OK。咁係曾翠珊導演作品，阿霞做嘅 ，OK。咁呢個就報一報啊。好，跟住再落咧，又嚟啦。呢、這個我都之前睇過啦，就叫某日某月啊，劉偉恆導演。咁咧大聲咧係湯兒就對原島大地校園青春片。咁我成日就話香港冇有斷層啊嘛，校園青春片冇人拍嘛。咁而家揾原島大地。拍湯兒咁兩個表面望落去夠癮嘅，咁實情得唔得唔知。咁但係張 poster 有少少心思咧，就一兩個都著校服嘅，但係咧圓島大地條呔咧就綁咗落去啊湯兒個校，佢校群都會有條呔嘛，咁啊糾纏住打咗個結咁樣嘅，啊咁樣即係俾大家報一報啊。好，跟住落去就離開英皇㗎啦，去咗邊咧我唔記得咗喎。咁我先報報啲咩戲先啦，我睇望望 poster。咁跟住有套叫啦，開始嚟啲合拍片嘢啊。咁呢套叫《斷片之險途奪寶》，咁都幾驚嘅，望落去。啊，原來咧都有英皇合拍嘢喎。咁但係我望落去係多星啊，但係啲星咧全部都係比較上年紀嘅。咁包括有啲咩咧？哇，我都真係麥南真，有啲前輩啦，前輩級嘅人物，我見唔到個名咯，真。小沈陽啊，即係如果國內啊，又有阿 sa 麥家啊，跟住咧，類似啦、啊，即係個感覺都幾似財叔嗰類畫風嘅、那個 poster 得唔得啊？咁啊叫嗰部啫。咁而特別嘅仲有啲咩咧？其實就即將會上嘅，仲有就佢有個叫《廉政風雲》啊，煙幕咁係啦，咁即係有個咁冇有張家輝、劉青雲同埋林嘉欣嘅。咁應該可能大片啦，咁而個感覺又有啲似講廉政咁，即係啲商戰影啦，咁咧跟住有套叫《甄子丹火拼》喎，咁啊係陳木勝嘅，咁啊其實得張概念 poster 嘅啫，咁啊似係好似又係九龍城寨，定還是係一啲好密集嘅樓宇著緊火嘅？咁有個人抱緊個僆仔出嚟啊！咁啊，總之係單爺論陳木勝叫火拼 ，OK。好，跟住仲有個叫做韋家輝作品，哇，好難喎、啊，好難得喎、啊。阿韋爺埋咗英皇堆喎，就叫做神探大戰 ，OK。劉青雲又係阿 sa， 因為英皇啊，仲係英皇，咁啊論林峯嘅 ，OK 得唔得？咁啊比較呢個 cast 嘅 ，OK。好，咁啊，跟住就離開即係離開英皇啦。咁啊，對面有啲咩咧？就第一有《射雕英雄傳》C D， 呢啲 係嚇《射雕英雄傳》C D， 係咪？唔係 game， 係啊，陳嘉上作品啊，係啊，概念，我見到有隻雕，借見隻雕啫，係啦，陳嘉上，咁咧就《射雕英雄傳》C D。聽到唔係啊，正經啊，雕 正經嘅， 我整咗只雕啊，係啊，咁 佢都會正經。 英雄傳，你冇理啊，係啊， 係咯，佢扮 係扮正經。 我覺得佢一路以嚟嗰啲都係笑片嚟嘅，包括上兩套嗰啲咩四大名捕都係。 係啊，四大名捕，咁四大名捕 Xman 嚟㗎嘛，係啊，不嬲都好中意。 唔係 Xman 都唔係笑片，佢嗰套係笑片嚟嘅。 係都笑片咪咯。咁啊，跟住就報有套叫《山海經密碼》。食少少就我懷疑都食少少啊，邱福龍山海咁，但係 我會抄佢啊，直情係 係我都係咁啊，都神幾靈幾型嘅喎，有隻魔獸類嘅嘢喺個頭頂，下邊有團火嘅，燒下燒下咁樣，咁啊咩咧？又係陳嘉上導演作品啊，二兩套都係啊，黐住嘅，咁啊跟住仲有就 我數啲大啦，啊細啲費事講啦。咁咧，跟住滅，哇！呢、這個勁喎，呢個林家棟論王柏高。咁咧，即係 Paco 加林家棟啊，攞獎戲啊。咁啊，入邊串客串咧係有古天樂添。咁叫做滅相啊。咁、那個 poster 咧就好似啲連環殺手，就連緊啲人皮，將啲手咧連咗落只腳度嘅。哇！咁樣嘅啊，有啲笪笪地啊，得唔得？滅相 ，OK。好，跟住嗱呢個要讚啦，因為呢個好似喺第二，我唔知叫咩，佢有個叫做咧智齒啊 ，limbo， 智係智慧個智，跟住牙齒個齒，佢張 poster 係點咧？係由啲蟻啊，係啲 2D 嘅卡通蟻，咁啦，即係畫落去日本動漫風，由隻蟻咧砌咗隻手出嚟，隻手好大隻手嘅，即係張 poster 其實即係你預張 poster 嘅比例。只見到一隻手啫，咁一隻手就向下，然後就露咗個字出嚟，寫住叫智齒 lipo， 咁張 poster 靚嘅，咁嚇、啊、有套咁樣嘅嘢，咁我睇嚟睇去都係得嗰隻手，我就見唔到究竟我連係咩我都唔知道，我懷疑科幻片，因為佢由啲蟻砌咗隻手出嚟，係啦，但係靚嘅，即係呢張 poster 係全場我覺得最靚，亦都最有 design 感覺， 聽過呢個名喎。 系啦，智齿即智慧个智，牙齿嘅齿，咁所以我都唔知咩嚟，我怀疑系科幻片，系啦，得唔得啊？咁跟住隔篱仲有一套叫做，哇呢个啊，我唔报啊呢个，啊系啊，呢个李子俊啊，报啊，即系我话拜嗰个就狂瘦个导演，咁啊拍完之后拍咩咧？佢就似系好似阿赌常咁想挑战呢、這个救火，即系消防员，咁佢有套叫《逆火英雄》，就系、是、李子俊拍翻嘅。 我系几惊你话挑战音乐剧啊，又大佬，唉唔好啦，大佬，唉， 咪喜马拉雅星先，系咁系啦，跟住有套， 其实你系挑战，你不如攞翻以前套《雪狼湖》出嚟，我认真咁讲嘅， 系知道， 即系你系咯， 嗱、啊，跟住有套嘅又系阿 sa 喎，咁多戏啊，阿 sa 做鬼片啊，咁、但系咧食翻民宿得唔得？咁叫咩咧？奇幻民宿。咁我見到阿 sa 就係人嚟嘅，但佢坐喺個民宿，一個好 grand 嘅民宿入面、但後面有鬼嘅，得唔得？但我就瞄落去見到有阿林雪，跟住瞄落去咧就即係因為佢冇嗰啲演員名，我都係靠憑。 即係林雪係鬼嚟嘅。 係啊，林雪係鬼嚟嘅，少少好似半透明咁樣。 哦。 咁啊，奇幻民宿咁啊，套乜嘢啊？ 咁佢個民宿 要開心嘅喎，我覺得。 佢個 poster 唔係㗎，個 poster 似玩兩代。佢因為佢係有個上下倒置嘅，咁啊嗰只鬼嘅未死嗰陣時個樣子就喺下面嘅，咁佢有啲食咗一塊鏡咁樣嘅，咁啊似係我懷疑係玩啲 time 啊，即係以前過去擠埋同一個時間點嗰只嘢嘅。 唔係咁啊，民宿係咩？係咩？係日本咁啊？定咩？ 都有啲大騎樓，唔係都新派咯，即係出面就有啲霓虹燈，咁有啲玻璃窗，咁又有啲台燈。 即係日本嗰啲民宿？ 係啊，唔係啊，但係佢係食，我諗可能到佢。咩 Airbnb 嗰啲啩，即係可能自己間樓租俾旅客嗰只咯，係啦，咁咁啊奇幻民宿係啊、okay， 好跟住有套幾其實就炒呢個咩嘅，即係之前都有人講過啦，兄弟重聚，你諗下所謂啲卡薩，林曉峰、林錢嘉樂，跟住寶三個一講就知啦，謝天華、陳小春、鄭伊健，咁係咩咧？ 咪之前我哋講過咩黃金兄弟咯？ 係啊，咪就黃金兄弟，我就係咁講。 改咗名啊？ 其實係古惑仔啦，咁啊不過就 reboot 咗咁啦，佢又叫黃金兄弟。 我就係呢套咯， 係咪就係同一套咧？ 同一套。 就係嗰套戲咯，拍咗啦，呢套肯定咗啦。 係咯係咯係咯。 咁呢個拍咗啦，應該係啊，因為我 見到大陸就一定有市場嘅，你放心啊。 有啊，同埋呢期都話國外興翻古惑仔嘛，突然之間。系突然之間咁， 咩興翻啊？不嬲都興， 嚇！但係啲即係咁，我明，但係近期 hit 咗嘅，即係突然間另外呢個 topic 又炒翻出嚟，咁好多人跟風拍古惑仔嘢嘅，係點知就好。跟住另外有套啊勁啦，嗱，劉德華就佢有間叫做夢造者嘛，即係背後其實劉德華噶啦，咁啊跟住就哇概念 poster 啦，見唔到劉德華嘅。但就有個背影，咁就係劉德華嘅，我相信喺度做指揮。咁佢套戲叫咩？ 拆彈專家 合作團，唔係拆彈，我真再講嗰啲，其實嗰啲唔係劉德華投資嘛。咁但係呢套係劉德華投資嘅，因為夢造者叫熱血合唱團，咁你仲唔趴街呢啲名？即係大愛大樂師為愛配樂嗰啲，咪死咗半屋咯。 你有刘德华自己做指挥家，李宇系咁啦，啊有个执杆打落去咁样，但系唔见样噶，即系我估嘅啫。你假假话佢原来背后系黎明嘅，我都有机会噶，唔知背脊咁嘅啫。咁啊，热血合唱团 ，OK， 咁啊，俾大家知道。咁另外有啲叫文艺嘢咧，其中有张 poster 我都几靓嘅，咁啊，自己喺度播一播啊。佢又叫《迷妹罗曼史》，咁我估系合拍片啦，即系呢啲翘口斩首嘅名。咁但系佢将个五线谱就表加，即系五线谱上面加咗啲图、啲动画，应该话 2D 嘅 graphic。咁但係好多係手繪嘅，即係手繪嘅可能水彩呀、啊、或者可能係啲蠟筆啦、啊。咁嗰首歌呢正正就係話呢首主題曲入面嘅，即係呢啲電影嘅主題曲嚟嘅，即係嗰個五線譜襯住。咁就表達咗一啲即係好似啲即係啲都市愛情嗰啲感覺啦咁樣。咁啱啱幾靚嘅啫 ,poster 出嚟咁睇，即係播一播啊，叫個迷妹羅曼史得唔得，冇估下拍嘢啦對嘛。好，跟住跟住就嗱，呢啲拍咗噶啦，都几惊嘅吓，惊吓系列啦，《家和万事惊》嗱，劲啊，古天乐哇大星、哦，就有吴镇宇哇大星、哦，跟住有张达明哇大星、哦，跟住 系个都大星嘅，你讲到 系啊，咁 算唔算啊？ 但系出嚟个，但系出嚟个感觉好惊啊，张 poster 系嗰啲即系似系六七十年代嗰啲咁嘅 poster， 即系吓死人嘅，望落去讲下， 净系听呢啲名字。都驚啦、 啊，系啦，咁啊，总之就 恐怖片嚟、啊， 周丽彤作品，系啦，总之系扎扎地噶呢套，即系扎扎嘢系列啦。好，跟住 咩类型电影先？ 家和万事惊，我唔知喎，我怀疑系鬼片。 系 ，OK。 佢有 design， 但系佢个 design 就系老土到就成班人 自己系咩嚟嘅，即系佢唔会话俾你听呢度系。 系啊，同埋佢个 poster 系老土到系成扎人样摆喺度。 佢唔会有少少介绍嘅咩？呢个连咩类型都冇噶。 咁我估有嘅，但我冇攞呢啲，因为我 就有嘅， 我就影系啦，我就影咗张 poster 嘅，系啊，但系就冇两嘢，系啦，我估嘅，我怀疑，因为家和万事惊啊，咁佢背后有啲咧、有啲刀刀剑剑嗰啲阴影嘅，咁、我怀疑系啲一家死，有啲人死嘅困兽斗咁样咯，系啦、好，跟住落嚟就到，哇，呢个劲啦，呢、這个有四啦，就系、是、张继聪、林朱茵， 系 得唔得？两个星嘅啫，叫古宅。 系，都系鬼戏喎，听落。 鬼戏都摆明鬼戏啦，系、啦，同埋有少少似冥婚元素，我感觉，因为个男主角就张继聪啦，佢应该笠住嗰个红色嗰个鬼新娘就系前主人，就喺个鬼屋嗰度行紧礼嘅，系啦，叫古宅。 即系佢搭埋谢安琪仲诡异啊！ 类似啊，好，跟住然后啦，数咗过去啦，我就去咗天马啦。咁啊，天马咧最 hit 咧。就係、是、又係啦，佢就乜都唔使嘅，張 poster 就影住隻手，跟住就謝葉問四講完，咁已經有人買㗎啦，係啦，咁啊就總之標榜就話原班人馬，黃百鳴監製，葉偉信導演，甄子丹、袁和平講完，咁啊係四隻字嘅啫，就咁、是、樣，咁夠 sell 啦。咁反而比較啲另類啲嘅咧，就有套叫做嚇，佢之後不過上年都見過，佢其實計嗰個乜鬼咩風暴咧，上次咪有咩咩風暴、蜜風暴，咁今次有 L 風暴，即係咩咩二 set 風暴，跟住又咩咩風暴，咁、第三集，咁 L 係解窿啊，即係講第二窿咁先。咁我其實我都 OK 噶，即係不嬲二 set 風暴系列嗰兩套嘅，唔係話好正，但係都話可以。咁呢而家係有第三套嘅，咁啊。 即係拍足26套係咪用曬26個英文字母啊？ 類似咁樣，咁跟住咧又有套咧叫做，哇呢啲新嘅啲唔講，費事睇咯，得唔緊要。 喂，上年咪有套 Predator 咁嘅嘢嘅，今年仲喺咪度 ？Predator 啊，唔喺度啊，唔喺度，嗰個東亞噶嘛，唔係東亞，美亞啊嘛，咁啊 delete 咗，係啊，我知我特登有過嘢過去執咁，係啊，係嗰集冇咗。啊，跟住仲有係《葉問外傳》，咁不嬲呢套應該 張天志。 上面都有讲张天志系啦，就揾张晋做翻。咁而家加咗都有个 cast 咧，原来杨紫琼系有特别演出嘅，同埋通家。咁啊，即系讲声啫。咁啊，冇。 呢度仲有咩银河守护队嗰个大只佬做好似啊？ 系噶，哦，咁系啊，有机会有机会，系咪叫 Master 二 set？ 哦，唔系，佢个名叫 Master 二 set。系啊，高手啊，系啊。 系啦，你太神都揾到啦，呢啲算系咩啫？ 系咯，银河守护队。 咁系啊，太神都揾到。 太神唔系无线嗰个啊，大佬。 真系 最正，泰神我嚟， 泰神咯， 大佬，泰神嘅出现系我嚟沟女喎，最正，系啊，即系好搞笑喎， 真系嗰个。 咁跟住仲有就到 Juno 啦 ，Juno 嗰套《风林火山》终于见到有 poster， 拍咗好耐嘅喎， 拍咗耐啦，但系正嘅，张 poster 咧我都可以描述下啦。稍後我啲相都會擺翻上群組噶，即係同啲聽觀眾啊。咁係嗰張汀九橋或者青馬大橋啊，應該汀九啦，因為汀九係鋼索噶嘛。然後穿出嚟個城鎮咧，成個城鎮係啲樓冧曬嘅，咁然後有啲煙走出嚟，跟住然後咧有啲海嘯潑緊出嚟， 咁樣 成張 poster 係黑白嘅。 我空咗呢個科幻片嚟噶咯，咁樣 係啊，我個感覺似災難片直頭， 災難片啦，最少係咯， 係啊。咁但係佢反白得咧，好好反嘅，即係個色差。咁而好大個 proportion 其實係個藍天，但佢反到變咗灰天啦。咁個灰天上面就寫住風雲火山。咁頭先我講嘅嘢係喺個 poster 嘅底部，即係佔咗三分一嘅啫。咁但係幾有意境嘅，你問我嚇。咁啊，同埋風雲火山 係咯，真係災難片咯。 我懷疑張雲峰佢災難片啊， 會唔會得到意境嘅咧？其實。 咁我唔知啊，咁但係佢係好型嘅，風林火山啦，跟住九粒隻字就寫住阿咩咯，阿 Juno 講完，好醒嘅。 咁有冇揾導演係邊個幫手又做下美術咁啊？ 我懷疑係啦，有機會 啦。係咯，即係都靚嘅， 就揾清水純咯。咁跟住有套咧就棍嘅，我覺得幾有橋嘅，即係一帶一路嘅動畫 嚇，鐵膽火車俠。 唔係啊，一帶一路真係叫做話咩啊？咩咩反映中共一帶一路動畫啊？咩小海神咁樣？咩懷疑係一隻海神？咁就佢就去沿途行曬一帶一路嘅國家，遇到嘅人 咩咩叫海神咧？ 你冇理啊！我稍後去見到，因為我唔好想描述佢個樣啊。 點解咧？ 當佢一個好似阿拉丁嘅燈神，但係就 Q 咗咯，而佢又一睇佢鼻煙嚟嘅。系啦，咁啊，小海神， 中 國好似仲高 啲，系似阿拉丁嗰啲嘅。 系啊，似阿拉丁唔中國，系啊，唔系啊，因為咁去一帶一路嘛，一帶一路可能去食少少絲綢嗰邊嘛，即多啲係嗰扎國家，咁佢揦嚟扭咯。咁但係側邊佢有個朋友嘅，佢個朋友就中國化啲嘅。 O K。 跟住另外有隻吉祥物半熊貓咁樣嘅，有隻。 吉祥物神都唔係吉，哦，可能係人嚟嘅。 唔係喎，神嚟喎，應該。 唔係啊，即係個樣嘅人樣啊。 造型啊， 人形，但係 Q 嘅 Q 嘅，即係卡通嘢嚟嘅，成組嘢即係卡通片嚟嘅，就叫小海神，但係佢好即係將啲缺點變成優點嘅，就即係好大隻字就話咩首部一帶一路乜乜乜劇情動畫長片咁樣。 咁樣缺點法咧？咁樣 聽到咩？ 你話缺點係咩咧？ 我覺得即係你揚得就係啫，即係你係。 哦，即係你唔使即係話佢咁揚話係一帶一路。 係啊，即係唔會話咩咩，我首次第一部投降咁乜咩洗腦天崩大鬼，你唔會講 嘅。首次一部洗腦片咁啊，洗腦咁 你講。係咩？你拍全部大業都冇話。首次一部咩係幫黨洗腦嘅大片咁啊？咁你 唔 會 講 嘅，係 啦。 開曬底褲咁樣就一帶一路。 希特拉都唔會咁話俾你聽 嘅。係啊，佢唔會咁嘅嘛？係咪先？佢啊真係 洗腦嘢嚟㗎，大家。 係啊，去到。咁啊，直接啦，都 係佢玩嘢啊！ 俾人真人哋唔睇㗎嘛，嚇玩嘢， 係 咯，係啦，咁咯。 咪點解佢套戲名唔直接叫一帶一路直接啲咧？ 咁 係咯，將 poster 咪用翻 先。可能佢唔係啊？會唔會一百毛攞咗個版權啊？ 咪就係咯，之前用翻東方星嗰張啊，直情 係 一帶一路啊，帶一邊巴唔帶一邊巴啊，係咯。 好，跟住 咪當然佢換一換啦，盤菜形子更加吸引啦，會係啦。 係，好嗱，跟住再數啊。咁啊，優麗圖咧，啲人話出年咧都照計數咧，即係出年都有四套。 係， 先嚟第一套。優麗圖有一套叫《泄密者》，嗱呢套咧就都響咗好耐。吳鎮宇、張智霖、佘詩曼、周秀娜係有少少我估都《使徒行者》感覺嘅。 係， 講好似話係。設定又有卧底 正經嘅，聽落都係咯。 正經，即係嗰啲錯嘅有酷魔，即係張智霖嘅錯，咁後面有佘詩曼咁咯。咁啊，依套一套啦，跟住就係頭先啦，阿新李都講，咁有拆彈專家二。咁張 poster 咧概念嘅啫，做咩優麗圖作品，劉德華主演，咁啊拆彈專家嗰個笠住嗰件衫，咁啊跟住中間拆彈專家二咁嘅啫。 即係再次炸呢個海底隧道啊！ 係啊，咁係咪都 海底隧道景原來係唔係喎？原來係有個搭咗嘅景長期喺度嘅喎，佢哋話 係啦，話繼續 係咁，因為有第啲戲都有拍過，原來係有人話去睇過啊，係啊， 去个现场睇过。 即系摆定咗喺度，即系冇拆到。 嗯，冇 咁犀利。 喺度嘅，仲喺度嘅。 好 OK。 即系可以 咁，我估 系 少少 电厂 度咯。 即系 香港地板 咯。系咯系咯，即系系好似噶，系又有几个烂车喺度嘅，即系唔系真系借咗海底隧道咯，佢自己搭咗个好象真嘅，系。 OK， 系啦，咁啊拆砖二，咁啊同埋除咗拆板砖二咧，同期仲有系，唔记得咗，我去到张 poster 先记得，即系隔篱又系优丽图嘅，又系另一套作品，系咩？唔记得咗，争讲，跟住亦都有啊，呢套咧，不过算啦，呢套王晶嘅，我唔想讲，叫滑皮啊，但系就滑皮嘅，有个叫《情陷聊斋篇》， 即系你先滑皮， 系啊，即系滑皮。系啊，啱啊，即系滑皮，即系之前嗰套鬼讲鬼嗰套滑皮咯。咁但系就王晶嘅，咁但系咧，因为佢系中国全部合拍噶啦。 咁咪笑片嚟噶？ 佢唔系笑片，认真嘅。 王晶喎，唔系笑片？咦？ 系啊。 咁啊少有喎、啊。 系啊，同埋勾心斗角咁样，好似似嗰啲女仔。但系最大镬，嗰三个中国女星咧，因为佢都好 grand 嗰啲宫廷样啊。咁、 哦、 我认唔到佢边个，但系佢个名字就是英文。系英文我啲國語差，佢國語拼音，咁我係唔知邊個。但我望落去個感覺似都係，我真唔知。我稍後我抌上嚟睇下你睇唔睇到，真係唔知，我睇唔到認到。 即係佢菜好重裝，係咯。 係啦，跟住王晶有嚟啊！嗱，要鬥啦，嚟啊嚟料啊，我爆啦！王晶再嚟翻拍啦，即係經典 IP 都俾佢一次過收皮，《倩女幽魂 reboot》 啊。 佢个戏叫《倩女幽魂 reboot》， 即 系个戏名有 reboot， 个名冇错冇。 我死我啲人咁样叫 我话佢有 幽魂一百个英文 reboot 啊，要咁 正啊！ 系咯， 嗱最大镬就系噶嘛，因为佢王晶晶哥呢个即系叫星王朝啊， 真 个啲 poster 演员阵， 嗰啲 poster 就好国际化嘅。即係其他啲有中文名㗎嘛，佢啲個 poster 係全英文嘅。咁、哦、我又係見到有個疑似，即係直頭有靈彩神啦，就攬住阿小善啦。咁小善嗰個人又好似好 enjoy 咁樣。咁、那個靈彩神又有啲質望。 咁但係佢造型係咪都係跟翻嗰個？ 係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最大鑊就個男主角同女主角，我就咁睇，我又係唔知咩邊個嚟嘅。但係佢得英文，佢出咗嚟㗎。即係有個咩？ 咁佢個戲名係叫做 Chinese Ghost Story 啊，定咩嘅咧？叫翻啊，定叫咩嘅？ 係啦。唔係，佢係有喎。對，死啦！我知 Engaging Story of Sin。 咁即係佢唔係用翻嗰個 Chinese Ghost Story 嗰個。係 啦，應該唔係啦，係啦。但係中文就咁四隻字啫，閃到幽魂，唔問你死未。OK， 好。 咁 閃到 幽魂其實係一個咁聊齋片嗰張。 聊齋片一個片章啫，係知道。 即同阿孫悟空一樣啫，係咯。 係啊，其實係。 需要俾版權冇人嘅，咁佢係一個即係叫名著裏面一個。 係啦，名著一個片章。好，跟住落嚟就我諗你哋都貼咗啦，得唔得？王晶作品啊，得唔得？佢其實揾咗一個叫做，其實唔係王晶拍嘅。佢就叫做 Karen Fog 啊，我懷疑係 Fog， 哎呀，我唔知。 唔緊要啦，係咯。 係啦，咁點解我咁講咧？就係、是、冒險王韋斯利，其實一拍拍三集，佢其實劇嚟嘅，應該唔係電影嚟㗎。 哦、 一拍拍三季啊，咁第一有無名花，即係小説入邊叫頭髮；第二有藍血人；第三係有智利人。咁啊咩卡啡吓，咁啊不嬲都系话啦，胡言嗱胡言就其实波女郎之一啦，你睇翻之前 个女嚟嘅， 女嚟嘅大波噶，个样都得，但系就都唔细噶啦，年纪三十几啦， 做把叔啊， 胡言做把叔，有网民插到反串，咁第二咧就余文乐做韦斯利，咁啊网民都暗插反串。咁咧跟住就有林家栋同埋任达华嘅，唔知咩角色。咁就係啦，即係呢四個 cast 嘅啫。咁但係咧，四套都係呢四個 cast 㗎。咁所以我懷疑嗰啲角色高翻一定嘅。啊，但係如果藍血人係多咗啊邊個㗎？多咗阿黃浩然做嗰個藍血人嘅。 嗯。 係啦，咁另外條女係阿文永山，因為藍血人佢不嬲有個秘書嘛，個秘書係冧佢嘅地球人啊嘛。咁嗰條女就文永山，係啦。咁而至於無名法啊，仲離譜。無名法就真係見啲頭髮嘅啫，同埋有條女。都有啲身材嘅，著件日系嘅衫，打質咁樣望，我就連條女係見過 嘅。日系嘅衫係咩啫？和服。 日系嘅衫即係好似和服類嗰啲絲綢綢，咁但係佢就揞住個自己個胸，咁啊露少少身材啦，咁個樣又比較側面就。 呢一個係邊個 title 啊？ 好嚴嘅， 就跟住一扎头发咯，我就认到个女仔 个系无名发， 呢个系无名发。 O K， 系啦。咁所以比较怪，因为 但你话佢主演其实都系嗰啲人主演嘅，都系余文乐。 因为我下边有啲字咧，又讲翻系阿任达华、阿余文乐啊，同埋胡言嘅。咁即系我谂任达华、余文乐嗰啲系啲结构角色，例如我估，因为我就咁喺《知离人》入边睇到阿任达华似系差佬，咁我估任达华会唔会做佢入边嗰个咩咩咩杰克上校啊？定还是黄唐嗰啲角色？即系 差佬嚟 嘅差佬角色咯。系啦系啦，咁 我唔系差佬嚟嘅。唔紧要啦，唔紧要啦。佢亦都有機會自己作一啲新角色嘅，即係如果佢想串到，係咯， 係佢未必跟足， 係啦，未必跟足。 一出三嘢，但係做劇嚟嘅，大家留意啊，唔係電影嚟㗎。 劇嚟 㗎 ，Season One Two Three， 一開開三季，好有信心。OK， 好，跟住落嚟仲有套嘅勁啊，就瘦身男女，有冇記唔記得先？ 咪 劉德華變肥啊？係啊，係劉德華變肥啦，今次就甄子丹變肥。得啦，甄子丹变肥 又 系肥龙过江， 甄而唔使变肥， 系啦，咁啊，但系佢真系好肥嗰只嘅，佢变咗真系成个好似瘦身男女变过刘德华咁样嘅， 肥 龙过 江啊叫做， 系肥龙过江， 肥龙过江嗰阵时洪金宝拍嗰个 系咯。 叫肥龙过江， 我怀疑唔知道有冇关系，但系入边个卡神叫 咁，即系佢都系打噶啦，如果咁讲 系打嘅，因为佢见到佢系好搞嘢嘅，佢叫咩咧？120公斤包肥到220公斤，由香港打到去东京，咁跟住佢个 poster 系夹住个鱼山，但系飞踢紧，后边又会见到有东京铁塔同埋清水寺。 咁但系咁，你话瘦身男女个女系边个咧？ 唔係咁唔係，我意思係瘦身男女咁肥嘅啫，佢冇女主角。 哦，叫瘦身男女，我奇怪呢個瘦身男女點係咁樣？佢叫肥龍過江。 過江，冇錯，但係佢做瘦身男女嘅劉德華咁肥，係啦 ，Sally， 但係又已經係甄子丹個樣。 好啊，你話瘦身男女開個續集係咁啊，咁古怪完全唔同啫。我真係肥啫 ，OK。 好，跟住呢套應該正經啦，就調翻轉丹爺入去做教書。 係。 得唔得？ 呢個反而係正經，我聽到想笑。 正經嘅，正經嘅，因為 poster 都型嘅，即係起碼唔係搞笑啦。 GTO 咁啊，丹爺就咁企喺度，跟住好似後面似係一啲即係嗰啲麻甩，即係嗰啲壞嗰啲學生咁樣，校園又反轉曬嘅，咁就上面寫咗係啦 GTO 咁樣，跟住後面又要寫嗰啲嘢，就寫住就叫讀書不是為了考試，而是為了改變人生咁啊，好似好正面咁啊。跟住後面就甄子丹作品大師兄。三隻字啊，又講完啦。 喂，好 套戲 夾喎， 咩大師兄？ 正經戲喎，正經戲喎。個名叫大師兄，係。 個戲名好唔夾喎。 係，但係佢係阿 Sir 嚟㗎，擺明，因為佢係咁樣好威武咁企喺度，但係認真㗎，即係張 poster 認真靚嘅，即係有設計型嘅，就咁係啦。咁陣間稍後你就見到啦。咁啊，係啊，甄子丹作品。跟住話呢啲奀啲唔講啊，係啦，唔係有排講啊。跟住就。但系冇啊！如果系咁，佢 有冇啲 问《探险家二》 问车边啊，科幻或者奇幻少少？ 会啊！我头先讲漏咗，幽跟住隔篱喺《拆弹专家二》隔篱又系邱丽图啊！原来系咩咧？扫毒二，哇咁啊劲！因为扫毒二张 poster 型，佢将左轮手枪嘅正面嗱，咩叫正面咧？即系你一支枪，其实系有个窿啦， 即系佢指住你啊， 有个轮咯。系啦，但系佢嘅正面啊，即系面对住个窗口嗰个正面，衬出落去下边有三个男人就喺度，手枪指手枪，即系枪指枪，一个咁嘅三角关系，跟住然后后边衬住有个香港嘅维港嘅夜景，然后就扫毒二，咁佢有副题嘅，叫天地对决咁啊， 咁系咪又系嗰三个主？ 唔系啦，因为点解？我见到有刘德华。 哦。 咁我點會係舊三個咧？咁所以我就唔知道，但係唔係見到劉德華，即係我見到個字啊，劉德華啫，即係有劉德華。咁但係就冇另外邊另外嗰兩個唔知道。咁啊，總之堅持有禮圖導演，咁佢就係 sell 一樣嘅啫。數到2019咁啊，係啦，我估 有冇啲科幻或奇幻咧？冇啦。 有嘅，我再數俾你。咁就 咁都去到古天樂嗰度未咧？ 未到 ，所以我想快速㗎啦。多啲喎， 嗰個起 碼有，即係 嗱， 好 睇 唔知啊，起碼梯圖一定有嘢睇啊，一定有嘅。跟住就有套我都覺得過癮嘅，鄭中基做導演，得唔得？ 咁就撚拿姐有個叫做傅信盈嘅人，咁就似係拍叫咩呢舊熟，咁舊係內舊個舊，咁張 poster 係幾型咁樣隻手，咁後面有啲特效咁樣，咁即係要講聲啦，鄭中基嚟緊有套戲就知係自己做導演咁啦。跟住就嗱，我即係報埋呢度先跳佢啦。跟住又有嗱，我老婆唔夠稱係拍第三嘅， 唔係啊嘛， 仲唔夠稱？ 係啦， 廿年仲未夠稱 啊，七年之痒。变出新花样嗱，你呢句踢系咪真系赢咗？一样原班人马，郑伊健即系拍到 有咩新花样？ 都五啊岁啦，再系撚蔡卓妍都变四啊岁噶啦，咁就由2002就拍到2019，同一班底，院世新作品，一切原是注定。佢有个副题嘅，我老婆唔够衬衫。 好科幻喎呢套戏， 咁样，但系张 poster 都 Q 嘅，即系佢用啲动画嘅，即系入好似一啲剪影动画咁做，系咁样。好，咁啊，跟住就彭信有作品，彭氏兄弟，好 poster 几紧张噶，咁就揾许雅婷，我唔知道知唔知边个，即系 边个 咧？系咩微娇少女咁样，都我都 OK 噶，个样都得，叫天不应，得唔得？咁啊，好似个感觉好紧张咁样，张 poster 啲人好惊咁样嘅。咁我叫叫天不应啦， 咩戏咩戏嘅？ 叫天不应似我似系密室俾人困住嗰啲， 好 似哦，系啊，条女俾人哋密室禁欲嗰只好科嘢啊，即系彭信嘢啊嘛，跟住就风大起 事 啊， 可能又有鬼嘅。 我咁彭信条风系啊，咁啊风再起事啊，定咗 cast 啦，咁啊不嬲郭富城做女郎嘛，又系嘛，但系嗰边咧系梁朝伟喎，原来而家 吓。 如果佢有跛豪啊，咁梁朝伟系跛豪。 咁样？ 但系唔知系咪，因为佢风再起时借之佢系讲翻女乐嘅故事啫。咁但系佢未必同追龙一样咁系讲两雄噶嘛。咁样呢个卡司而家系梁朝伟、林郭富城，咁就系翁子光导演加编剧。嗯，系啦，风再起时张 poster 都认嘅，嗰只系啦，风再起时咁样。好，跟住就诶呢、這个都关少少科，系咪科幻咧又？唔算科幻呢、這个跳咗啦。 系讲啊 ，O K， 讲出嚟好过啦，等我哋判断下。 好啊，起其实都你好似有人登过喺你群组，起底组得唔得？咁佢个 poster 特登玩到好似又系八十年代咩财叔啊嗰类咁嘅嗰啲 poster 嘅，即系啊。咁啊，邓丽欣就游学修、邓月平、林耀星咁啊，即系新人嚟计啊，就似好似系关过解款车，跌咗啲钱喺地下， 系 嗰件事，咁、然后总之就系、是、可能就就系、是、最正啦。导演系边个咧？导演就薛可正，做翻导演。薛可正即系之前嗰、那个写嗰个叫做咩咩男人唔可以穷嗰个作家，去做导演。系啦，咁 点科幻法咧？咁又咁 因为佢张 poster 都几科幻。佢係嗰啲色咧，用到以前嗰啲，即係好似以前舊八十年代咩《衛斯傳奇》嗰啲咧。 咁即係個色嘥啫，個 係有啲嘥啫，係 關事。 誒，其實未必關事咁啊。咁啊，起底組 ，OK。咁跟住就，因為我純粹見到 poster 型噶嘛。咁另外有套咧，話勁喎，《魏德勝監製》啊，就國內嘅，唔係台灣嘅應該。咁啊，就係顏卓寧做女主角，另外個男仔。咁啊，勁啊，個名好直接嘅，就叫《轉彎之後》。得唔得？咁啊，即系基佬片。 哦， 基佬片转弯之后，系讲完。 即系弯咗之后。 佢基佬变翻，系啦，挛咗之前，咁就食少少，佢就系踩单车嘅。即系佢一个，我怀疑可能佢其中一个背景系单车运动员啦。咁总之食翻，但系系讲紧两性关系嘅。 O K。 即系基定唔基，定系变翻同性。即係同性戀同異性戀嗰個矛盾咁樣嘅，咁個名就叫轉彎之後，咁我覺得幾過癮啊！咁啊，睇一步一步， 下一集就轉入直路咯，跟住再掟個靚彎噶嘛，下一集 咪 彎翻， 下一集叫咪後一集叫後花園，咁先好笑咩？ 後花園啊， 後花園。跟住嗱，另外補一補馬楚成有冇聽過？即係好耐， 我有啦， 閃咗好耐啦。咁一車馬楚成最出名係咩呢？就我講報咗啲女先。今次係有唐嫣， 杜鹃，哇咁样嗱，唔睇惯国内片你唔识噶，唐僧四大名捕入边四大名捕其中一个，咁啊杜鹃就系中国合伙人其中一个，即系冇乜波，啱啱嗰套抢红黎明嗰套入边就有佢嘅，咁两条女谂咩咧？梁朝伟、吴亦凡、林子祥，咁我讲完系咩咧？呢个 cast 欧洲攻略。 哦， 喺呢度啦， 系啦， 系啊， 东京攻略， 好贴咗， 黄城攻略， 今次搞到科幻咁噶喎，好多 系啊，系啦，我见张 poster 啲色都科幻，佢撞红蓝色嘅，即系红蓝好强对比咁样，咁啊搞到成日有啲嘢。 今次有啲特工片 feel 嘅， 即系 神偷特工嗰啲咁样嘅， 系啦 ，Go for Grey Mission 嗰啲啦，系啦， 唔系好似都 OK 咁嘅，个可能觉得。除非你話你 好多嘅，我覺得東京攻略唔差㗎。 佢拍咗出嚟好似 OK 咁嘅喎，係 咯。係啊係啊，咁啊係歐洲攻略咁啊 ，OK 啊。 我貼歌啦，我哋成碼頭都 係。係啊，跟住嗱開始啦，嗱都仲未到古天樂，而家去咗中國 3D 先，即係 HMV 咁樣。咁壓軸嗰啲唔好睇啊，真係講粗口啊真 係。係。咁啊先嚟HMV 嗰邊啊，第一就有啦，再嚟啊一路向西，西方極樂之後。再有一套向西作品啊，向西文记 ，OK， 咁就似系激剧嚟噶，不过呢个啊，应该就系30分钟13集，冇错，系啦，得唔得？咁呢个报报啊，咁另外啦，开始就到呢个改编，哇，劲喎呢个作家的方言，咁就系改编自呢个，哇，我睇唔到个字，咁咧最正咧，佢系实拍嘅，有条女冇着衫，但系俾支玫瑰花插落条颈度，啲血喷紧出嚟。嗱、我咁講係咪好有意境咧？張 poster 寫住作家的方言，我連 導演又有聽過呢個名字， 係啊， 又奇怪咩戲嚟？ 靚啊！張 poster 係吸引嘅，但我連導演都冇，都唔知道。 嗯， 係啊，導演名都冇。OK， 咁啊，跟住，跟另外，呢、這個叫原著周浩輝暢銷小説啊， 係啦係啦， 李芒果子丹， 係咯， 係啦，嗰套叫《暗黑者》。OK， 咁啊，確實有隻烏鴉咁樣戴住嗰、那個。嗰個光濕褸咁樣噶嘛， 呢個好似上年都見到啊， 見過，係啊，我都見過張 poster， 係啊，似啊。咁跟住今年中國 3D 大 sell 係咩咧？哇，大曬陣，擠曬 cosa 得唔得？咁啊，我報一報個名你就知啦。監製編劇杜志朗，導演周顯陽。 哦，我知 啦，冇錯， 無雙， 品食天地，冇錯。三個真三個無雙，喂！但係啲吹彈唔差喎，我覺得。雖然佢係咁講話無雙能力來自人類嘅極限，三個入邊有極限爆發無雙能力。嗱，呢啲聽就交啲，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你咪當膠片睇咯，我覺得交膠睇法咯。但係 OK 嘅，佢喺個成個展覽個設計都係變咗三角，即係有個亭咁之類。哇！佢嗰啲嗰條車啦就喪洗腦有頭，即係我諗嗰四日咧無限 reboot 嘅，係人都知道有三個無雙，真三個無雙㗎啦咁樣，跟係咁爆咁，跟住嗰句咩天地有真奇，我先做無雙等等咁樣，咁呢嗰啲咁係咁播嘅咁樣咯。 咁佢有啲咩 cosplay 人喺度咧？ 有啊 ，coser 佢揾咗真係喎，因為。你知道我當嘢都揾咗個 coser 嘛，我要著嗰套 motion capture， 咁佢係 coser 啲，即係 cos 界啲人，咁佢識佢，咁佢過嚟原來佢係 cos 慣咩，咪就係咯，劉關張咯，劉關張加， 即係唔 係 咧女嚟嘅， 有女都有女㗎， 有女，標簽， 佢姓轉啊，即係佢趙雲個女仔嚟嘅，即係女仔 扮咗女， 咁成日都係咁咯，係啊，成日都咁咯。即係 coser 係計咁啊，咁啊，總之四個喺度，咁跟住又係咁，咁啊，跟住有段時間有升嘅，但係我嗰日忙緊，我去唔到襯 ，O K， 係啦咁樣，咁啊，總之啊，新聞發布都喺嗰度， 即係呢個就推得比較大啲， 呢個好科幻啦，呢個擺嚟，從科幻 呢個唔止啦，呢個超越 咗，係啊，唔止科幻啦，呢個就咁咯。好，跟住就嗱，差唔多啦。我記得影埋呢個中國，因為中國 3D 其實真係 sell 佢一套冇咯，其實佢成個 proof 都係 sell 唔上嘅，得唔得？咁跟住之後就有啲輕騎嘢啊，就陳友做導演，其實好似上年我都報過。咁咧而家有張真正嘅正正嘅 poster 啦，就五個人扮翻温拿，得唔得？咁但係温拿嘅人係有出場嘅，不過就係客串嘅啫，即係有五個僆仔，六個僆仔應該話扮翻温拿， 即係 M 級嘅温拿版啊！ 是的，可以咁讲啦。仲有句踢嘅，千载不变的传奇，一首怒放青春的狂想曲，兄弟班咁样，系啦。 套嘢叫咩名？ 兄弟班三只。 咁样。 系啦。 点解唔叫 Luna 咧？ 接。咁佢又講明温拿會客串啊，但係另外有星嘅。 真係啊，佢原本對嘢個名叫 Loser， 唔係失敗者啊，即係係好輕鬆咁。 即係輕鬆的優皮線咁嗰只。 但係後尾先至改咗名做 Winner 咯。 係咩？我咁話真係依啲，你真係依啲。 唔係佢早期應該仲有多條友嘅，嗰個叫做阿叻。係啊！ 哦，即係真係有阿叻啊，唔係啩？我以為佢吹水。 以前啊，唔知佢點樣組合嘅、哦。總之以前唔係咁嘅嚇。咁如果佢唔講翻呢個邊好玩啊？如果佢真係玩温拿，一定要講。 要、哦，但我見 我都唔係冇意思㗎，我都係有意思㗎。即係如果佢真係照翻我佢哋嗰即係辭職咁改編啦，都當然要啊。 明 ，OK。咁但係有卡曬呢套戲，呢套戲除咗話有温拿咧，佢有任達華。有魏英雄，有金燕玲，有廖啟智，喂，咁好重，好重。 做佢哋啲老豆老母 係 嘛？ 係啊，我懷疑係咯，即係有戲之人有一扎嘅喎，即係起碼都唔係話好交咯，即係唔算係。 咁但係僆仔係唔識㗎，即係直情唔識嘅。 完全唔識，我望過佢一 程度咧，真係學生咁樣。 係啊，佢好叻，係啊，真係啱啊，即係直頭望到佢年紀十八九嘅啫。 輸嗰陣直情。 係，仲要去一個天台度喺度啱啱唱緊歌，又喺度打緊鼓咁樣嘅個感覺，即係嗰張 poster。 呢個陳友拍嘅， 係陳友做翻導演，冇、錯咁樣。 唔係咁意思有意思嘅，有意思。 有意思，有意思。我估都認真拍到佢咁嘅 cast 就。 喂，陳友 跟住 打㗎，以前二友啊嘛。 冇錯。咁咧、其實之後到啊，到古天樂啦，我再講多套啊，都幾奇怪嘅呢套戲。嗱，我喺 Free Mark 上都到古天樂啦，係嘛？係。 就嚟到，就嚟，講埋呢套。 仲有呢一套。 呢套咧，但係呢套咧，嗱，呢套魔幻嘢嗱，香港拍魔幻嘢喎，所以都值得播一部啊。 好。 呢張 poster 見過好多年㗎啦，我懷疑佢係咪一早拍好，但係就冇人夠膽賣，所以佢一直擺咗喺度。嗱，有 cast 嘅，咁咧 cast 係邊個咧？就有呢個劉青雲。得唔得？跟住就有一部叫做尤靖如啊，嗱、我真唔識啦。但係佢劉青雲就個齊名領銜主演嘅。跟住後邊嗰扎咧就真唔識，但係唯識其中一個就林雪。咁另外有啲咩孔維啊、周知，咁我肯定係拍片型啦。咁、個導演咧就其實係趙曉黎啊，咁我未聽過。咁張 poster 靚嘅，寫住就係我其實佢因為佢玩咗一集我的寵物是大象應該係啦 嚇、 大笨象嗰場，佢有套咁樣嘅嘢、上年張 poster 咧就劉青雲呢隻手咧揸住隻大笨象， 係 咁今年咧就幻化咗出嚟，就好似係有個嗰啲叫咩馬戲團嗰啲帳幕後面背光就有個香港咁樣，跟住就寫咗個字就我的寵物是大象，咁你睇係咪好魔幻咧？我咁 係咯。 系啦、但呢套嘢我见过几年嘅啦， 即系 年喺度咁 面，俾少少你睇，俾张新嘅 poster 你系嘛？ 系啊，系啊，都唔知咩下场，系啦，唔知咩下场。 哦，真系好奇怪呢度咁咩？ 系啦，好奇怪。好，跟住就系古天乐啊，我补补先啦。古天乐咧特别提咧，佢系好劲，哇！集合咗话叫做， 咪你讲天下一啦系嘛？ 诶，佢解天下一啦，佢咗古天乐。 唔系，咁古天乐有头先无双都有嘅，都有佢嘅。 即系去翻自己嗰度。 天下一，终于 天下一成个天下一个设计 cyber 嘅，你知噶啦，玩晒正光就咩啦。咁今次就净系见，即系接近净系见明日战记嘅啫，挤满晒咁滞。系啊，咁我先报咧，原来明日战记咧已经集合咗，叫做话啦，当今即系中叫合拍片影坛。最多錢嗰群人都擠曬入嚟嘅，包括乜嘢呢？就係、愛奇藝影業，跟住有個叫演樂影業，咁你成日見有個耳仔咁樣，跟住就嗰邊就天下一啦，自己做翻啦，跟住華人文化天下，跟住然後就品金天下、萬合天宜，同埋有個叫做唔知嘉影，咁但係個影嘅有個圖章咁吸落去咧，咁呢啲成日見嘅，咁呢啲咧被定義為即係叫做當今資金最多嗰扎都喺曬度，咁啊前度 poster 大家見到啦。Trailer 出到啦，咁咧導演係吳元輝，咁其實係專做 effect 嘅後期嘅新導演嚟嘅，咁而佢而家呢張 poster 都型喎，係一個即係嗱 cast 就古天樂、劉青雲啦，咁而家多過劉嘉玲啦，知道啦，係，咁跟住咧就見到佢兩個背影啦，咁係一個疑似一啲廢墟嘅城市，但佢就疊景嘅。即係佢而家行緊係唐樓啦，但後面背後就有啲高樓大廈啦，跟高樓大廈個頂咧仲有啲摩天大廈啦，摩天大廈個頂仲有啲特色建築，跟住就全部爆炸曬嘅，即係著曬火，一個爛嘅頹垣敗瓦嘅城市入面有兩個背影，咁嗰兩個背影著住裝甲嘅， 咁明日戰記咁樣嚇，已經非常高啊。咁跟住當然明日戰記就唔知咁少嘢嘅，咁佢個 proof 入邊係見到有隻裝甲，係咪？即係有個 即係擺咗個實物喺度嘅， 係固體裝甲。咁但係個固體裝甲又不至於，佢又唔係一比一細少少，即係我估一比一細少少，即係又唔係話高到好似一比一挨命咁樣嘅。咁都裝甲嘅啫，好似你套戲見到嗰套咁樣咯。 嗯， 係啊，即係你問佢啊，唔係話好嘥白嘅嗰套，即係總之就好又有嘢啊，又即係好多藤藤瓜瓜藤藤黐住喺個身，個感覺似係即係好似飛虎隊，但係裝甲化咗嘅飛虎隊咁樣咯。係啦，咁樣咁。咁跟住其實佢跟住喪火吹喇咯，咁條吹喇都 咁即係淨係 sell 翻呢套戲，即係冇其他新戲。 係啊。有嘅，但系就唔关，即系少咗好多啦。因为以往佢黐晒有沉重嘅嘢又成噶嘛。咁而家咧，佢第一咧，嗱我佢个背脊啦，佢正面就净系得明日战记啫、 哦。 即系正面嗰啲成个立体设计都系 cyber 嘅。咁、 嗯、 但系个背脊就通常会黐几张 poster，、嗯、即系讲下天下一未来啲咩，都系咁嘅啫。咁啊唔同以往就哇明日战记，跟住又沉重记，跟住又拉咗几个咁样噶嘛。咁佢今次就即系转系做明日战记。咁佢隔篱背后有啲咩戏咧？先系呢套棍啦。人生不像預期，脆軟另有滋味。嗱，咩叫脆軟咧？即係咬落去好脆，同埋好軟，另有滋味。咁張 poster 一個固體，就羅耀輝導演、林家棟監製、古天樂、林家棟做嘅，個名叫雞蛋仔，係咪？咁你個封面就即個 poster 直見雞蛋仔嘅。講完，咁啊就咁樣嘅，我唔知啊，即係屬於叫。都市喜劇啩，我估嚇。跟住咧，天下一都仲有 嘅。美食嘅，佢講佢點樣整雞蛋仔啊？ 啊，唔知啊，就咁。 即係如果日本就應該變咗。 人生不像預期咁啊， 雞蛋仔 佢不佢聽嘅啫，就咁叫雞蛋仔，係啦咁樣。咁跟住就有套叫做《Baby 復仇記》，OK 嗱，邊個做咧？同班同學嗰個導演兼編劇陸以森。咁調翻轉咧，冇 cast 喎。但佢套戲呢佢咪話嗰個 poster 呢係用 stop motion graphic 嗰啲毛公仔嗰啲實物固體砌出嚟嘅。即係佢有個毛公仔嘅熊毛公仔嘅兔仔跟住有個奶樽跟住有啲水後面有啲三角旗好鮮豔嘅。跟住有個女仔大肚婆嚟嘅。咁就砌出嚟個名字就叫 Baby 復仇記。咁我覺得幾驚 嘅。咁 大 肚婆唔係公仔人呀嘛。 大肚婆係真人。系啦，冇错，系啦，剪影咁样，但系特登就遮咗佢只眼，咁我估佢未定 cast 啊，即系呢啲通常就个 cast 未定，佢又唔 show。 搵翻同班同学啦。 系啦，唔知啊，我希望咯。跟住又有套，又系天，仲系天下一啦，后边 buy 嘅就系、是、林家栋监制啊，又系，咁啊，龙文康做编剧，咁就罗永昌作品啊，叫咩咧？咁啊，喂，暖男得唔得？咁啊，似就系、是。林家栋咁啊，着到貅皮咁样嘅，隔篱就古天乐啦，咁啊着西装，咁似系嗰啲都市嘅嗰啲爱情嘢咁样，就暖，跟住加一格暖男咁样 ，OK 啊？ 咁佢之前 sell 啲科幻嘢都冇晒啦， 冇晒啊，就系，唔系啊，有套就魔幻啊，我唔敢讲啊，嗱，叫做英文好劲嘅，佢搵啲刀咧，刻咗落啲血啊，刻咗个字出嚟，就系、是、个戏名，咁、而咧后边衬住系一个玻璃柱。反映咗你当系九龙城寨，但系个九龙城寨全部都系血嚟嘅。OK 得唔得？哇，咁我听到好长啊，叫做恶恨之外，恶恨啊，即系人与恶恨恶恨，咁啊之外咁样咯。咁啊系啊，有套咩嘢？冇 cast 冇成乜都 奇怪喎，大佬呢堆人点 sell 啊？系啊，好系啊系啊，我都觉得呢个系差咗少少。 唔系好易回到 咁样。系啊，唔系好易回到。 系咯。即系咧，好似你入间餐厅咧，睇有个餐牌咧，写埋啲好有诗意嘅送名俾你听，咩嚟啊，大佬？ 系佢系似嗰啲咧，入到去女仆餐厅咧，佢嗰啲饮品名咪永远你唔知咩嚟噶嘛？冇你冇有个饮品名叫咩毒药一六八咁样咁噶啦，焦点啊，毒药一六八咁噶嘛，咁佢就系依啲咯，即唔知咩嚟咁样，借支嘢好似惊吓片咁咯。 即係啱而家啲人喺嘅口味啊嘛，即係唔需要知道戲係咩嚟嘅。 冇錯， 入到咪有驚喜咯，係咪？以為係鬼，入到原來係笑片，以為笑片原來係鬼戲， 唔知咩嚟。咁冇啦，嗱，即係古天下一嘅背後就得依四套戲 啫。咁啲尋秦記嗰啲冇曬啦。 冇 show 係啦，冇 show 出嚟嚇。 明白。 咁啊，係啦。 又講到好似就嚟拍咁。 我唔係， 但係你好似大家有嘢講喎。 明日戰記咪下一集咪尋秦記咯，有人話。同埋。 喂，但係我 honestly 講好多行家都讚喎，即係個 trailer 唔差喎。 如果你實質講 effect 咧，係都比想象中好嘅。 好， 淨係呢段片啫，淨係呢段片咋，未睇到。 係你可以講，咁佢梗係即係擠曬啲陣頭最正嗰啲 鏡頭先。你唔可以淨係睇呢個就話套戲啲即係啲特技好好啊？要到到時入場睇先知，係啦。咁但係咧， 個 trailer 係拍得靚嘅。 我對佢咧，而家話突然間話個故事咧，其實係講外星，即係有啲生物。 爛藤植物。 即係我諗佢唔係，即係我諗佢係識喐嘅嗰啲所謂植物係。 我 應該係啦， 特定嘅生物嘅怪物啦，係應該係。 係啦，即係你當。 咁係打呢啲嘢嘅，咁呢個同我哋最初嗰陣即係所謂矛盾戰爭。你會覺得呢個係一個、政治啊，或者係警惕或者反恐嘅嗰種未來嘅嗰種，即係打人嘅嗰種軍事嘅嗰種唔同啊。咁嗱，咁到底佢係改竅㗎，即係佢臨時即係中途啊改咗，不如唔好啦，打外星生物啦，定係點咧？咁啊，真係不得而知啦。咁但係咧、我可以講咧，呢一種冇角色啊。呢啲係叫敵人係冇角色㗎嘛，即係呢一種啊，你話係啦，外星人呢可以有角色啊。 嗯。 唔係嘅，即係你呢隻呢係屬於好似你 Alpha 打仕途咁樣。嗰啲係冇敵國係冇 character 嘅，係一個神秘嘅存在嚟嘅。嗱呢啲呢其實好難處理嘅。咁你就要將呢真正嘅敵人呢就通常擺喺自己內部。要咁樣做。咁佢有都唔出奇呢啲係咪 可以寄生㗎嘛我估。 唔係講寄生。即係其實你係講人類裏面即係真正嘅敵人。 即係好似 我即係有個厭仔咁樣嗰啲係咪 唔係。 人裏面有個係奸惡。 唔係呢個都低啲即係其實政府後面有陰謀嗰啲。 OK,OK,OK。 即係其實後面有一大個陰謀論嘅古仔嗰啲。 陰謀論啦陰謀啦 有。即係總之其實嗰啲怪物就已經係好難打啦咁但係其實真正嘅敵人係自己人係人類自己。咁呢啲呢你唔係咁易寫亦都唔係咁易處理咁如果佢揀咗呢一個路線呢咁你真係要好高先得嘅。但你反而呢打返對方都係同樣係人類咁大家即係兩軍對峙呀或者嗰邊可能恐怖分子咁你起碼兩邊都講㗎嘛。如果你只係講一邊呢係一個非常之難寫嘅劇本咁我 hopefully 佢做到啦但係我連日本都見到有很多套做得到或者甚至乎西片即係做得好呀佢先。即是你睇好多套呢啲打怪物嗰啲呢都做得唔好嘅西片都做得唔好因为真係唔易寫㗎。唔易寫呀。咁我就唔係好敢寄望喂香港處唔處理到即係呢啲唔係一般嘅科幻片咁簡單㗎喎。即係如果要做得好呀我意思係你柴娃娃你當蒙面超人咁拍都得嘅。係潘朵拉嘛而家 Drive 真人嗰個都係潘朵拉啦嗰個嘢。咁你拍到好戲嘅咁都打咁但係我哋而家就講話喂可能即係好睇嗰套戲咁但係你係咪真係覺得得呢會得呢我唔係好敢寄望因為嗰個路線唔易嘅因為嗰樣嘢唔易嘅。 同埋容易拍得交咗囉係咪即係呢我都明白。 即係出錯機會好大嘅。 係即係好大機會會變交片 嘅方向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如果你話你拍返人打咁其實佢哋只不過將佢哋即係自己識拍嘅啲警匪呀或者嗰啲你將個時代背景推咗去未來㗎嘛。咁你處理返啲人嗰啲衝突咁冇都係嗰啲衝突嘅啫。可能你都係同返啲恐怖分子生嘅即係啲角力呀咁你其實同你拍現代唔係咁大分別呀即係意思係一個描寫就唔係咁大分別呀咁你話你啲科技高咗呀咁即係用嘅嘢高咗咁嗰啲咁但係如果你一拍打外星怪物呢其實真係你睇下 Predator 衰咗好多集㗎啦係呀係呀但 Predator 都仲叫做有少少 character 㗎喎 嗱，好似話有拍過 咪直情嚟緊啦今年啊九月啊咩又拍咗啊想玩啦就嚟。係啊今次係會玩返阿洛舒華西利加嗰集之後嘛。 哦 即係攝返落去個個都扮係第二集嚟嘅你知唔知 啊 就似 Predator 2咁即係咁啦 GS 咁啦 ,Alien, 即係個個都想攝嗰個位啊即係話呢show返未有人成功過。咁如果你打啲呢真係無名嘅敵人呢呢個係比對星啊佢更加難拍㗎呢我都講唔到對咗邊套係拍得好嘅難非常之難係啊。咁所以我係好驚㗎。 好易拍到变蒙面商人咯。即系我识打嗰啲啊，蒙面商人都好睇噶。咁啊，即系我就觉得佢一系就再劲啲，不如变身啦，潘天乐。系啊，唔系啊，我唔系讲笑，即可能咁好啲啊。系即系你拍超人啲啦，或者系咯，即系可能佢嗰件 系英雄 甲啦，即系佢嗰件甲系，即系佢平时嗰件唔系甲嚟噶嘛，件系 SDU 装嚟嘅啫，佢仲有件甲噶嘛，即系真系遮晒噶嘛。咁如果佢嗰部拍得超人啲，咁或者都 OK。 嗯， 吓，即系你既然佢着到甲咯，咁你梗系好劲噶啦，系咪先？咁如果拍得到超人咁咧，咁我都觉得可以啦。咁咪真系期待佢做到啦，我唔系望佢衰，即系我担心啫。 佢應該只是拍一個救援行動的，我覺得是 啊，其實你就咁睇就似係咁嘅啫。 佢唔係拍一個戰爭，其實係拍一個 mission， 即係佢裏面救啲嘢出嚟。 哦，明白。 咁但 係 佢個背景 有個國家嗰啲衰嘢 大啊嘛，你明唔明啊？ 我覺得啫，其實我覺得救援行，即係你當係一個消防員拍咗未來做一個任務咁。 嗱，咁如果係咁咧，佢就完全唔需要講佢嗰個設定啦。 係啦。 係啦，佢嗰個設定冇意義嘅。咁如果佢讲咗佢嗰个设定咧，佢净系讲佢哋系同呢啲嘢作战嘅。 吓，我意思救援都要作战，即系好似 哦 ，OK，OK，、okay, okay, 即系由呢啲嘢嘅手里边救翻啲人咁样。 即系好似二营续集，佢咪都系一个你 cut 晒所有 咁都得嘅，系咯。如果你咁样识得咁避重就轻咧，就聪明，就聪明。 我觉得有少少似 嘅。咁如果咁就聪明啦，如果识得咁样做， 系 啦，即系佢夹唔到嗰啲位就唔好夹硬嚟，系啦。 就係寧願聚焦啲小一 係啦，冇錯，你件小大啫，就可能 角色小故事，即係大咩小隊嗰只咁樣，唔好下玩到大戰爭咁樣，大世界觀咁咯。 即係大戰爭都可以有小故事。 係啊，但係啊，係啊， 我只係一隊小隊裏面嘅一個作戰行動，咁我 Saving Private Ryan 可以好大都得。 我 Saving Private Ryan 後面都哇又六萬，但又剩，但係其實我係講呢幾兜友就救咗 Ryan 啫嘛。哦，如果佢咁，佢聰明喎。 我覺得 如果佢識得咁樣就聰明啦，因為通常咧就好貪心，玩到好大啊，拯救地球啊！ 我都覺得唔應該咁樣咁大啦。 係啦，嗱，睇下佢哋識唔識寫 啊？我都覺得真係一個救援行動就算啦。 如果係佢就聰明啦，係啊，我就覺得唔 希望佢拍得好嘅，但 我就驚唔係啦，係啦， 係咯，唔係希望係啦，希望。我都想 好難嘅，因為你去到呢啲 topic 咧，佢哋又想下下同啲唔同嘅科幻片去，即係我哋叫致敬啦。但係頭先而家我哋都講過係，到底係致敬定係佢執落去啫咁樣。咁我就睇佢呢個設定都有少少執落去啦，已經係啦。係啦，咁佢亦都有嗰啲咁嘅，即係大隻啲嗰啲可以坐人去嗰啲咁嘅。即係嗰啲咁嘅步行機咁嘅嘢啦， 好似《攻殼機動隊》嗰只噶嘛，即係四腳爬， 佢又唔係 行噶嘛， 即係總之嗰類啦，係啲 walker 嘅 嘢啦， 咁佢都幾多啲唔同嘅元素咁擠落去啦，咁希望得啦，希望得啦，暫時 visual 睇又比想象中好嘅，暫時 睇 到嘅 visual 睇真係比想象中 好， 有驚喜，係啊， 有驚喜，做得唔錯，起碼佢冇咗好 CG 嗰種膠味啊，佢冇咗嗰陣重， 同埋佢係似係揾啲即係叫做。都實好實嘅未來設定咯，即係起碼我都仲見到水泥嘅地、水泥嘅馬路咯。咁而唔係話好哇設計到好誇嘅、好嘥大嘅香港咁樣，即係實感強嘅。 即 係 佢走軍事路先。 係啊，我硬係覺得好似紅眼鏡咯，佢 係。 你覺得佢哋會知道紅眼鏡係咩咧？ 我唔知佢哋知唔知，我覺得 我諗佢有蛇出地多啲。 都得， 佢都知人。唔同嘅。你紅眼鏡係有風格好多。 係 咯。 不過我諗唔知啦。 唔應該又唔係紅眼鏡啊。 似咩都知人。 唔係咁係嘅，佢哋而家抄都係嗰啲嘅，應該係多數。 係啊。 咩點會有紅眼？佢啲網媒都唔知佢講乜紅眼，嗰套都唔係叫紅眼鏡嘅，係咪啊？套戲好似係。 傳說咯。 係咪啊？套戲咪叫紅眼鏡？系咯， 漫画就叫做《犬王传说》嘅，应该系 有动画嘅，到早年 动画就叫做咩狼人定人， 系啦， 嗰套 就应该系红眼镜，系啦， 系真人嗰度黑白噶嘛，直情仲要 黑白就嗰套咯，即系 黑白，但 有喎有喎， 红色嘅， 你嘅即系红色， YouTube 有 睇啊， 好有风格嘅， 有噶都有噶，好旧嘅，因为都系， 即系嗰啲好风格化嘅科幻片， 系啊， 同埋佢都系谂咗办法悭钱嘅，系。 系， 即系佢都好犀利嘅，即系佢嗰时咁嘅 budget 拍到咁嘅嘢。 系啊。 所以其实睇下咯，睇下我就话，其实你一个故事处理嗰度好易出事啫，系咯。 咁幾時做呢？實質成日都係 我諗都要， 都係冇個影期嘅喎。最奇怪就係講嚟講， 真係冇喎。 講嚟講去都係㗎啦，其實係。 嚇、啊！講嚟講去都冇影期。 做完？ 係唔係今年㗎啦？一定。 唔係，即係如果一早嗰個影期就做完咗㗎啦，其實係。佢、 哦、 話過年做㗎嘛，嗰陣時話。 係。係 二月㗎嘛，原本話一八年二月咯。 咁你意思呢套隨時一九啊？ 一九年嘅二月啦，可能隨時去到。 咁、哦、樣。 咁樣。 但照計，你肯定而家暑假唔係咯？即係暑假就肯定排曬啦，啲大片。 都未。 咁你真係就算搞掂，你都可能排咗去聖誕㗎啦。係。因為佢肯定唔會無厘頭九月上㗎嘛，佢呢啲戲一定係追，係啊，追假期㗎嘛，係啦。 唔係無厘頭 Netflix 啊。嚇！唔會嘅，呢套唔會嘅，係因為內地唔上唔好 Netflix 㗎嘛。系都愛奇藝啊，係咪？係都愛奇藝啊，係咯。 係啊，愛奇藝咯。兩愛奇藝有份俾錢噶嘛？ 唔會嘅，呢套應該收得嘅，因為好多人都好有 期待。好期待，係。 係 咯， 冇錯。係咯，嗯。好，覺得即係係得嘅咁樣嘅，即係未睇都已經話得㗎啦，係啊係啊。係啊，唔知點解啊，撐都好緊要嘅。 係 咯。 係， 都平常心啦。係。 係 咯。 明白。 係咯。 我都希望佢拍， 好， 系咯，希望拍得好嘅都系咯， 嗯，系希望啦，咁你选科幻片嘛，香港即系本仲要喺香港做喎，后期，咪咯，系咯， 嗯， 咁啊，睇下啦，好，跟住嗱，好快报，剩翻啲咧，仲有就嗱，张家辉有套自己导演啦，低压槽 系 仲有， 哦，系啊， 低压槽咁啊，几正啊，即系望落去个车楼出咗啦，咁另外再报就有套又系古天乐，古天乐宣圈加张继聪，犯罪现场 ，OK， 咁啊似系嗰啲查案嘢啊。咁啊，就以東升監製 ，O K。 古天樂一年拍咁多套戲咁犀利㗎。 係啊，全部古天樂噶，跟住啦，仲有，咁佢唔拍， 一年十二個月佢都有去揾做。 係啊，唔拍咁多套點頂明日戰記，因為唔夠錢啊嘛。咁跟住嗱，不過之後嗰套就其實就唔係古天樂，但係古天樂監製啊。咁係邊個啊？哇，勁啊！姜浩文。為英兩個啫， 白女人嗰套啊， 係啊正啦，因為咧啲人就話今年咧姜浩文又攞唔到男配嘅，得唔得？即係估計啊，今年男配角最佳男配角， 嗯， 咁就所以咧最後阿黑仔都唔得啦，咁唔得咁點咧？咁啊呢套就直頭攞影帝嘅有機會，咁就係崔斯，係啦 ，Chase 係，咁啊哇好型，姜浩文企咗喺度，個鏡個樣又唔係望住鏡頭嘅，即係微微。個頭就向下望，咁但係佢就冇蘇眉弄眼㗎，個樣好殘酷怕嘅，即個樣好酷怕。咁但係原來佢著住女人嘅內衣褲，黑吊帶，但係就個面咧笠咗件牛仔褸，得唔得？但係見到佢嗰個胸前嗰啲花邊蕾絲，咁就著住個吊黑色吊帶絲襪，咁就企住喺一扎嗰啲又嗰啲好污糟嗰啲牆，啲旺角嗰啲後巷嗰啲牆度，咁佢係取屍咁樣咯，咁啊幾過癮嚇！咁、啊、原來除咗姜浩文，仲有魏英雄喎，咁呢啲擺明攞拍嚟攞獎戲啦，你問我啫，係、 嗯、 啊。咁另外仲有一套嘅姜浩文，又係姜浩文，廖子宇、巴打、周國賢、肥媽，跟住陳嘉莉，叫咩咧？電影痴漢，咁啊乜都冇嘅，只係扎影碟。 咩嚟㗎？ 系喺度，其实影住一扎影碟，跟住有即系有两张凳，系嗰啲戏院嗰啲旧嘅凳咁样喺度嘅啫，冇角色，即系冇人嘅，张 poster 咁，电影痴汉。好，咁就啦，冇啦，差不多啦。咁、啊，跟住数落去嗰啲国内嗰啲唔讲啦，国内就好大片嘅。但我见今年咧好多迪丽热巴嘅戏咯，未来。即係嗰個熱巴，即係嗰個解憂雜貨店其中一個嗰、那個女仔，咁啊好大宣傳，套套都見到佢，咁啊變咗即係係啦，即係星運好好啊！咁反而咧國內你冇以為就西遊係完，係西遊係未完嘅，咁咧西遊未完咧出咗個叫大，其實係咪叫撥字咧？係咪叫大撥喉啊？定大渡喉？因為佢簡體字唔識個字。咁佢好型嘅大咩猴咁樣呢企咗喺度又係寫住 The Legends of Monkey King, 又係咁咁又西遊咁樣咁日都有嘅即係繼續拍繼續爛繼續拍繼續爛嘅。咁、而之後就有套呢我都好神奇因為我唔識個導演但係佢可以呢落咗一個好大嘅比例嘅 poster, 成張擠咗喺 Film Art 度嘅。 兩個字嘅啫，曹操。佢就得一個 cast 嘅啫，就是、姜文。咁、那、啊個導演叫咧張黎，黎係誒張黎啊，黎係黎明個黎。 嗯。 咁啊張黎，咁我真係唔知道黎咗未，我唔識呢個人。咁跟住借得姜文，咁你正常一套戲你拍曹操，咁你都唔會得一個 cast 嘅係嘛？你拍得三角，咁佢仲係得個背脊，張 poster 就好廢喎，即係好大個 proportion 都係吉嘅，得曹操咁嘅背影企咗喺中間咯。咁啊，即係咁就叫曹操。但佢嗰張 poster 大到咯，我諗佢兩層樓高，打橫咁樣咧，好闊嘅。咁啊，即係十幾廿米嘅。咁我唔知。 咩都係內地嘅啫，係嘛？呢度。 梗係內地啦，梗係內地啦，係啦。咁啊，即係 內地有 土豪啊，你諗下。 有 啊，係啊，成件事。係啦，其實就係咁解啦。咁啊，跟住嗱，有套就有少少，就即係呢啲適當啲嘅，即係我講啲適當啲，但係科幻咁所有部部啊。咁咧見唔到 cast。咁但係個名叫《地球最後的夜晚》， 哦，有聽過。 而講滅世嘅，咁但係問題喺旺角咧，趁住旺角後面有啲煙咁樣，跟住喺啲霓虹燈度有個人拖住條女走緊， 嗯， 但係見唔到個樣嘅，即係見唔清個樣嘅話，咁《地球最後的夜晚》，咁我估應該都係啲末世元素嘅嘢啊，嚇、啊。咁跟住咧再報咧，係、哎、好啊，有套又係，我就唔係科幻啊，就係搞笑。國內就咩噶？叫個名咧，其實你望落去就見到三個字嘅啫，但係整個戲名就五個字嘅。咁我先講我睇到嘅嘢啊，四條女企咗喺度，就咁企喺度，都有波有咯，即係身材又好嘅。個名就叫事業線，就咁三隻字。但其實原來個戲名咧，上面有好細粒嘅字，寫住女神事業線，得唔得？咁就咁四條女就見事業線啦。咁似係。即係講一個講四個大波的女仔，她的事業如何？ 唔係，可以係想像嘅講。 係啊，可以啊。 唉， 即係叫女神事業線咁啊，但好搞嘢嘅，成張 poster 都寫住事業線嘅啫。個女神個字個方式十二啦，咁另外個事業線個方式好四百八。 咁有咩人做啊？ 誒唔識嘅，但係四條女都脆嘅，國內嘅，國內嘅。咁、嗯、就純粹個戲名，因為太過吸引人啦，個戲名一望落去就咁樣。咁另外都報報啊，仲有套大嘢啊，又係概念嘢，但係就天下霸唱啊，即係你知，即係《盜墓筆記》嗰個嘅原作、 嗯， 就叫做我又唔知佢簡體字啊，摸金符應該叫，定係掘金符咧？我唔知佢有個字寫得好型嘅，唔知乜乜金符三隻字嘅啫，我懷疑摸啊、嗯，摸金符，係啦係啦，咁係啦，似係啲盜墓元素嘅嘢，係啊，咁但係張 poster 又好大嘅，好誇張嘅咁樣，係啦。 唔系你鬼吹灯嘅里边，佢话佢哋嗰啲人嘅职业就系叫做摸金教位啊嘛。 啊，咁系啊，似系啊，咁啊咁摸金符咯。 即 系 佢唔可能佢唔直，佢唔用呢个原本个名嘅。 系啊，冇错冇错。 即系都系盗墓者罗拉啦。 系啦，类似。咁跟住就系啦，咁啊冇啊，你个基本。咁其餘我又，因為我如果係英文嗰啲，我少，我冇乜時間。 英文要啲咩？呢啲西片。 系啊，但系佢西片又唔會係六大嘅，因為六大嗰啲唔使過嚟先買嘅，佢全部香港有曬發行噶嘛。咁反而係啲可能泰國啊、韓國啊、日本， 哦、 另外有啲印尼啊，或者同埋佢有啲人 少日本、韓國都值得睇下喎，隨時都係。 嗰韓國有噶，你想唔想我講啊？我有影啊，我驚我太耐時間咋，因為講咗過去咗。 佢有中文嘅， 有咗中文嘅，我點啲 有冇啲特別嘅先？ 有係啊，我數啲特別，知道知道，好嗱，好快啊！日本就有有個就係咩啊？AKB48 嘅，但係嘅嘅姊妹團就叫做唔知乜乜 48， 佢就直頭就每日唔同人，四日轉咗人過咗嚟，咁我唔知叫咩係咪勁 緊要啊？ 係啦，咁佢就直頭好似 AKB48 咁樣喺度，哎呀，咁啊佢生意啊，咁啊行過嘅人都會塞啲 leaflet 俾佢嘅，咁啊有套拍佢哋嘅。我唔知係咪自選定係揾佢哋拍嘅戲啊？咁啊，但係就我見即係冇認 嘅。佢哋喺度 sell，OK？ 係喺度 sell 咯。咁啊，但係就幾怪嘅，因為個日本個 proof 好鬼悶嘅，即因為佢永遠都係張 poster 跟住張台咁樣。 嗯。 咁但係獨唯獨佢就有條女喺度咁樣派傳單，咁啊幾搶眼咁樣咯。咁啊，你如係咁啦。咁至於日本就影咗有個叫做，哎呀，呢個去咗台灣啦，等等啊！褪翻回日本先，好快啊！咁有啲動畫，我影咗相嘅都，即係靚嘅，但我定義唔到佢係咩嘅。 你等等我 唔緊要，急啲戲名咪得咯。 啊， 嗱，等等啊，呢度 ，OK， 嗱，有個叫做大偵探福爾摩斯，就好似貓咧，跟住隔離有個叫做其實佢有好多都係，等等啊，我數翻落去先。 即大偵探福爾摩斯係貓嚟嘅， 係啊，貓嘅，其實你應該見過嘅。咁啊， 即係佢貓 嘅， 佢著衫㗎，即係著咗人衫。 係啊，著住個光濕褸衫咯，個好 咁 好好怪 嘅， 好 啱轉嘅。 狗嚟喎嗰只。 係啊，係 咯。 啊，跟住有個幾棍嘅。 咪狗定貓啊？你講 貓貓。 吓 猫真系猫喎，唔系狗喎，佢可能系咪转咗啩？ 唔系狗嗰套系以前啊，宫崎骏画嘅。 系啦，佢而家变咗猫，就猫仲系嗰只好精灵嘅，即系好似猫似报恩嗰只猫，即系嗰只猫男爵咁样嘅，但系又着住福尔摩斯衫，咁样就叫大咩摩斯。咁啊先嚟啦，我讲啦，冇起名嘅，但系英文嘅啫写咗，就 When I get home, my wife always to be dead。咁跟住呢就個日本嘅家庭，佢就有張相影咗出嚟，就瞓咗喺地下，就俾隻鱷魚食咗。係。咁有隻我唔知塑膠鱷魚定鱷魚，咁樣一張 QQ 地咁樣嘅。 呢套我聽講過嘅，即係好似 Trina 都有見過㗎，就係、是、個老公就返嚟都見到個老婆喺度扮死咁樣嘅。係 啦，冇錯。咁啊幾個人，咁啊呢張 poster 幾個人，跟住另外有個咧日本嘅又係型喎，個名咧一個西瓜，個名叫殺瓜，殺就真係殺人個殺，瓜就真係西瓜個瓜，咁就見咗張 poster 就一個西瓜畫嘅，即係動漫畫風噶，咁上面就有個馬佬踢人字拖，跟住後面襯住實景有啲日本嘅屋咁樣。 咁個馬佬係真人定畫㗎？ 個馬佬畫嘅都係， 都係畫， 係啦， 就叫 殺瓜，即係殺瓜，係啦，佢有直頭有個漢字嘅，即係 卡通嚟嘅呢度。 我懷疑係啦，咁樣睇，因為我張 poster 啲咩嚟 嘅？係啊，但係好搶啊，即係張 poster 佢黃色底襯個西瓜 嚟翻。佢過嚟 sell 㗎嘛？係咪香港會做？ 佢應該係賣，即係佢博有人買咯。咁佢未必借香港嘅，佢因為呢個 film 嚟曬東南亞好多都係靠佢買片㗎嘛。咁另外有套动漫啦，即係我覺得幾靚嘅，後面有巨大機械人嘅，就叫做 Blue Buster， 我唔知咩喎 ，BULL， 跟住 Buster，BUSTER， 即係打牛嘅 紅色機械人，後前面就企咗一扎人都幾美型係嘅，有個維修大叔，又有個似係戰鬥員，有兩條女大波嘅。 咁個機械人點樣㗎？ 個機械人紅色，有啲似索斯機械獸啲機械人。 索斯機械獸唔係人嚟㗎喎。 系咪佢系两脚两手，但系个头系支炮嚟嘅。 哦，咁怪。 系啦，即系冇咗个机械头。 哦， 咁啊似系装甲，即系好重金属下嘅。 明白。 系啊，就唔系走美化路线嘅机械人。系啦，系咁样，咁叫 Blue Buster。O K。 系一个字型 两 个字。 但系几靓嘅啫 ，Buster。黐埋BULLBUSTER 一个字。系啦，咁样。O K。好，跟住再落呢就冇啦。即如果你话特别嘅，系啦，其他有啲我有啲日文都唔识讲，我唔知点讲。咁我影啊，另外仲有个呢张睇咩先？哇，呢个劲喎，叫咩？哇，乜 offset 啊，唔识读。我明我咁样 present 好差，但系张 poster 型嘅，系一个黑色嘅魔女。咁跟住后面有啲火咁样，跟住仲有一扎动画嚟嘅 2D 动画，但系型嘅。即係個畫風幾特別，佢就糅合咗好似我哋中國嘅符咒，就撚咗落去東洋嗰種畫風，咁啊整咗啲符咒出嚟咁樣，即係好似啲茅山嗰啲符咒，咁但係佢個感覺望落去似嗰啲西方魔女，咁唔知叫乜 offsetless 咁樣嘅，唔識讀嗰啲， 即係佢有 啦多 馬 好似，係英文係。咁啊，我即係因為張 poster 幾靚咁，我就 即係攞得嚟嗰啲都唔係大嘢啦，係咪？即係我哋都唔識，好正常嘅。 係啊，超級係啊， 奇俊都唔使擺呢度啦，係嘛？真 係。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其實大嗰啲佢有曬發行，即係譬如如果東影咁樣，佢有曬發行，佢都唔使擺飛馬嘅，係啊，一路頂實。咁另外仲有套大型機械人大戰型嘅喎，兩個 CG 機械人，咁個機械人個感覺似《漢戰太平洋》嘅，即係嗰類好大型而又固體類。軍戰類咁樣嘅， 咁、那個名咧又係我睇唔到，總之我就見狗攬隻字寫住未來乜乜變咁樣，即係漢字啊。咁咧、那個名咧就英文嘅，好似叫做 Waveform， 係啊 ，WAV。 即係呢啲全部有相睇啊，到時貼俾大家睇下啦。 好，貼俾大家睇啦，係啊係啊，但係又好似好好重聲喎，我揦到下面啲聲咧都略知一二喎，即係啲認得啲樣。佢係一個 CG 加真人嘅， 哦，即係呢個唔係卡通 嘅戲，呢個唔係卡通，佢係 CG 加真人。 咁、哦、有咩人做咧？ 係啊，有真人做啊，立哥，我噏唔出啲名啦，但係我起碼有見過，認得。 哦， 即係下面有 大，有啲人頭你先 ，OK OK。 係啊係啊，喺個 poster 度。咁、而 我哋睇唔睇到㗎？你冇影到㗎？ 我影嘅，但係你要 zoom 埋去睇。 O、okay, K， 好啊好啊，睇下先。 但係都好清嘅，我影到好高清嘅。 真人咁嘅，咁嘅再加 C G 嘅嘢。 係啦 ，C G。咁啊，兩個機人打緊，仲係打到咧個日本首相嗰個首相府啊，炒咗嘅。咁、而仲要企咗個人咧，好勁嘅，著住裝甲服嘅，揸住 兩把劍刀。你講嗰度唔會係阿鐵金剛加呢個邊個馬啊？銀面飛俠啊？ 我唔知喎，我唔知喎。 係咪嗰度啊？ 呢套我唔知道 你。啊，你擺相啊，你擺相，我哋自己睇。 我擺相啦，係啊，咁樣咯。好，類似咁樣話，係啊，我影咗係咁多啫，就咁樣。 即機械會唔會係紅色㗎？ 好似係喎。 係嘛，隻耳仔咧，好打橫伸出嚟，好長㗎嘛。係 係 係係。咁啊，鐵金剛咯。 係啊，鐵金剛。 係啊，鐵金剛啊，跟住有 嗰 個。 係咩？ 銀飛俠啊嘛，即係嗰個著甲咁嘅銀鐵飛俠咯。 係喎，你咁講係喎，咁係咪啊？得唔得㗎？交㗎？ 吓、啊，唔系交，唔知道未知未睇。 我未睇唔知我。 另外你讲嗰个 Bulbasaur 咧，嗰啲机械人系咪好似啲建筑用机械人咁嘅？ 系啊系啊，冇错。 哦，嗰、那个咧系个人设，嗰、那个人设咧叫龟之内英策啊。 哇！ 即系如果你有睇过嗰个漫画叫咩《单分宿舍连环炮》 啊？ 哇！出名。 我嗰个知喎，《单分宿舍连环炮》出名嗰时佢。 嗰个做人设噶，嗰个系一个 project 嚟嘅，未开始拍嘅，其实系。 哦。 佢一个点啊？一個 project 階段嚟嘅啫，其實 哦，籌期嘅過嚟， 係籌即係好似 Kickstarter 嗰啲 哦，咁樣 係啊，係啊，哦，因為我睇翻佢有啲咁嘅喺 Twitter 佢有啲咁嘅活動嘅，其實都 哦，咁香港擺就難啲啦， 係咯，我諗成個最出名真係阿熱人設嗰個龜之內英查嘅，其實係 係 係啦， 明白 係啦，我都揾到資料就係呢個係 我嗯。OK， 我、哦、原來 Theme Mark 都有啲日本動畫咁樣嚟投期嘅。 係啊， 咁咪佢有個日本區，咁同埋佢好正嘅。佢譬如今年咧都揾咗阿部長咧，即係阿熊本熊過嚟咁喺度，即係又成隻實物咁樣同你哋玩。咁佢好 sell 日本嘅文化產業咯。佢應該唔係淨係電影，佢電視劇都有嘅。 哦， 係有啲劇嘅 poster。 嗯， 係係。 哦， 所以都 OK 㗎。其實日本、韓國都有㗎，韓國都好大嘅個松。咁今年咧泰國又大咗。咁之後有個咧，佢禮拜二晚有個泰國之夜，就將啲乜出貓特工隊啊幾套即係之前勁嘅，咁啊跟住揾咗啲導演嚟，咁最正咧泰國嘅公主都嚟咗，咁啊真係、 哦、 即係真係泰國公主喎，即係依刻嘅泰國公主， 即泰王個女， G4 係泰係啦泰王個女，咁啊即係嚟咗搞咗個晚宴，咁啊有個美招咁樣，咁佢都有俾即係俾啲請柬我哋擺 proof 嗰啲咧，咁我去咁樣。系咁样，唔知咩。 我点解唔去啊？ 系咯，冇去。但我见有行家影咗啲相咁样，但系个公主咧冇女啫，公主八十五啊岁啊，六啊岁。 梅噶嘛？ 系啊。 哦。 乜佢都可以系公主。 你话林明晶咁样，我梗系去啦。 唔系咁啊 ，Princess Leia 都系公主嚟噶，大佬。 系咯。 系啊，佢系啊，可以真系公主嘛？系啊，但系公主都可以连埋老去啫，系咪先？咁 有咩关 系 咧？ 系啊，咪咯，咪公主 咯。系，都系公主，始终。 系。 个唔系你佢动用到咁样嚟宣传喎，咁真系唔简单喎。 冇错， 你有冇见到日皇啊？嗰啲女就嚟宣传咧。 系啊， 系咯，咩爱子公主过咗嚟系嘛？同啲 A K B 一齐喺度跳噶嘛？会唔会啊？ 系， 咁我都觉得点都叫做系隆重其事啦。 唔系，隆重其事，即系如果你叫得公主嚟，隆重其事。 唔系咯，唔系话系靓女与否啊嘛，系真系事实。 身份问题啊嘛。 系咯， 系啊。 诶，你公主啊，讲真有几多个靓啊？老实讲，系咪系咪先？你睇下，你冇啊，冇人话公主要靓噶嘛，大佬。呢啲系你哋自己睇，系啲人自己幻想啫。王子又靚仔啊，大佬冇關係啊，大佬係咯，啊咁真係公主啊嘛，咁都過嚟做宣傳都幾、都幾好，都好有 唔係喎，真係好隆重啊！真係唔係講笑。 係隆重啦，係啊， 好隆重啊，大佬。 佢直頭有 G4 添啊！佢入場嗰時候 G4 係 正常啦。 係啊，即係佢變咗唔係一般明星啊， 係。係咁梗係啦，唔係一般明星都隨時咁啦，而家。系咯，有几个阿 Rock 咁啊，跟住噶嘛，阿 Rock 再跟住几个阿 Rock 啊， 系， 阿 Rock 都有几个阿 Rock 跟住啊，好，好啊，冇啦，系嘛，嗯，好，咁啊，呢啲啊不为出边嘅朋友所知，好多啊，呢度呢个， 系啊，同埋但系留意啊，头先讲嘅嘢好多都系片花嚟啫，即系你每我即系类似嘅情况，我见过好多年，好多都得个概念嘅啫，系啊，我话拍咗几年都未见都 有 嘅，有 得睇试片咧，佢系成套戏俾你睇噶，定咩意思嘅咧？开头 有啊，试成套片啫，但系嗰啲通常即系已经拍好 咗 嘅，等咗一排。咁不嬲係用 套戲有得睇添， 成套都睇嘅。但係如果外國嗰啲都好多都得英文字幕嘅啫，就變咗你要一定嘅英文水準。係啦，佢但係佢唔係講英文喎，佢好多譬如歐洲啊，或者譬如另類啲嗰啲，咁你要頂得到啊。咁如果港產片，都嗰陣時係嗰陣時我睇紅 van 字幕都未有，即係直頭係就咁完。 哦，即係真係成套喺度播啊！哦， 係啊，喺度播㗎，係啊。 咁咪好先睇為快咗咯，真係。 是啊，所以嗰時我譬如我紅 van 我係即係睇星媽版本，唔同你出面街版， 係啊， 長啲嘅，係啊，長咗啲，即係 冇剪 得咁零碎，係啊，譬如藍天白雲都係嘅，藍天白雲上年我睇咧其實係長版嚟嘅，係，即係差唔多接近三個鐘，咁而家上畫版得一個鐘頭， 明嘅， 少咗好多嘅。咁但係問題咧，咁嗰場版係幾悶嘅啫，即係幾文藝應該話係啦，即係而家 即係有時佢未去到出， 係啊，佢未完成或者佢頂住先咁啊，係啦咁樣咯，即係可能會 睇到啲未係 final 未做啫嘛，如果係佢 係啊有㗎，譬如以車春的名義咪係咯，佢啲色都未教嗰陣時，連嗰只鯨魚都未有，即係泳池嗰條鯨魚都未有。 即係如果你睇 MIB 啊嘛，見到啲人知做咩走嘅，然後變咗怪獸未知落去啊，係啊，廣場真係睇過啦，睇過啲咁嘅版本啦，我哋。是啊，呢个做乜嘢呢？点解佢喺度？佢点解有啲人咁惊？咁只嘢未揭开，唔系佢有隐约有啲嘢喺度嘅，但系冇未整嘅咯。你见到做乜嘢呢？咁你真系睇翻套戏咧，知哦，原来佢未整好嘅啲嘢系，嗯，唔奇嘅，唔奇嘅，系即系俾大家睇先嘅啫，无片咯，嗰啲可以咁讲用无片。 但系我自己个人啦，因为我就好即系好多年。即係喺飛馬啦，我覺得咧一種享受嚟嘅。你即係總之你有時間就叫睇下人哋 觀摩下人哋啲嘢。 咁有時你一張 poster， 你已經知道啊，原來個 trend 而家係走緊邊啲星係 hit 緊。而有時你睇個名，你已經有好多想像空間。咁我覺得你入飛馬睇啲咁樣呢啲叫片花類嘅 poster， 其實係幾即係一個享受嚟，我覺得係啊，所以我幾中意。我同埋我係會特登揀到 ending 接近最尾，即係已經靜曬，咁你慢慢品嚐咯，即係逐檔睇下咁樣。幾個人嘅幾個人。 但你好似話唔係對外開放嘅係嘛？呢個。 係同埋就大時候咁啊，如果你係叫有張卡片啦，係叫做撚到少少係 media 啊，或者係做 production 啊，咁你早申請就 已經可以 OK。 係啦，但你即場現場就要俾錢，就好貴嘅，好似3300蚊。 哇！咁犀利！ 一日 day pass 係啊。 哇！ 現場係 day pass。 唔係幾百係幾千咁誇張？ 係啊，幾千嘅，3300蚊係啊。 明白。 因為佢預咗你入到去有嗰張證，你又可以無限睇戲嘛，咁即係睇嗰啲試影啦，咁所以可能佢計翻咁啩，同埋佢有啲阻嚇作用咯，佢就需要逼你早啲全部要申請咯，就唔好 walk in 咁咯，我估係咁，係啦係啦咁樣，咁但我覺得真係 OK 嘅，係啊，即係係啦，即係睇下人哋啲 poster 咁好多啟發嘅咁樣就， 係 啦，仲有稍後我會擺上群組啦，好唔好？ 好， 群組睇啦， 好，唔該曬，得打。